呼吸，于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级体验团，我是论论。节目开始呢，要提醒各位哈，今天我们的节目同样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今天超级体验团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哈，这个周末咱们北京足球哈，北京青少年足球的一件大事，这就是今年的百队杯比赛哈。在经过了疫情的影响之后，在本周末哈要重新的开始恢复哈，重燃战火。虽然跟往常我们习惯的在暑假来进行这个比赛，时间上可能略有偏差了，但是我相信，我们对足球的热情哈，这些青少年朋友对足球的热情也不会因为这种小小的波动而有所影响哈。其实说到百队杯啊，真的是咱们北京足球哈，尤其是孩子们哈，一个足球的节日。我当年也踢过百队杯，但是今天节目当中呢，我邀请来跟我一起来聊分享的这位嘉宾老师呢哈，这个资历更老了哈，这是第一届。我们第一届百队杯比赛的参赛选手，因为百队杯跟足球结缘，现在呢也是在从事足球的工作，现在也是在咱们每届的百队杯比赛当中哈，来担任比赛监督哈这样一个角色。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给我们带来分享的嘉宾哈，是来自于西城区足协的田丽华老师哈，欢迎田老师的做客。 北京体育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百队杯的我的百队杯的经历。 欢迎田老师做客。刚我说田老师是第一届百队杯的，可以说是元老了哈。因为其实在北京哈，比如说最开始两个男孩碰见了，就问：“哎，你踢球吗？”我踢。然后马上下一句话，很多人就问：“哎，那你踢百队吗？你踢过哪年的百队？”然后就会以这个关系啊，就开始聊，开始盘了。但是能盘到田老师这个份上，我说我踢过第一届百队杯比赛，那大家可能觉得确实离我们太遥远了哈。第一届比赛，如果说问大家：“哎呦，第一届比赛是哪年？”可能我相信绝大部分朋友是回答不出来的。您参加第一届比赛是哪年的事儿了？ 第一届比赛是1984年，那会儿我正好是初三毕业，然后偶然的机会，我一同学看北京晚报，应该是北京晚报的7月1号那天登出一个不起眼的一个位置，就登出来了少年宫要举办全市性的中学生足球比赛，然后还介绍了报名的一些程序。哎，我们就同学就问了，说这个比赛呢还不错啊，没有什么门槛儿，不需要是代表区县，也不需要代表学校，说可以自由组队，就问咱们大家是不是有兴趣参与一下呀、然后呢，第一呢享受一下足球的乐趣，第二呢咱们也去展示一下我们的才能，哎，所以出于这个目的呢，我们几个小伙伴就相约，然后就组队，然后去报名了。当时这个比赛呢，报名呢都是在少年宫啊，就是咱们景山后街的少年宫。 当时印象很清楚，7月1号看到的这个报名的新闻啊，马上就去报了。那年还记得大概参赛有多少支队吗？您？ 应该说啊，因为我们当时报名完了，当天有开幕式。开幕式我印象当中啊，因为我们都去了，我们大概去了10个人。整个的景山那边是非常的热闹，官方啊，后来开幕式当时宣布是112支球队，112支，后来我听说这个百队杯的由来也是因为，参赛队是过了是112支，所以呢，索性就叫百队杯足球赛，这么着就从84年一直到延续到现在了，我觉得这名字很接地气啊，很接地气， 是也没想到这个名字从最开始就叫起来，一直到现在哈，过了这么多年，这比赛还在办，名字还没改哈，继续来办，已经成为了节目当中我们刚刚说的一样，很多北京的小孩心目当中一说到，哎，你觉得你上初中上高中的时候你最难忘的是什么？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说踢百队的时候最难忘的，可能就像您刚刚讲的一样，就是跟 我们从小一起踢球的小伙伴哈，这一起踢球的玩伴们一块儿去参加的这个比赛，大家都会觉得，哎呦，这是一项特别难得的机会，而且确实百对杯这个平台也是给了很多我们这些，比如说我们都是在院里边自己瞎玩瞎踢的，没有什么机会去踢正式的比赛哈。您当时踢这个比赛之前，应该也没有正式接触过什么足球之类的训练吧？ 我还好吧，因为我是初一开始踢球，但是踢球说实话，因为学习还是比较好的，但踢球呢只是一个业余爱好。我们呢相对来说，我可能的对足球的整个足球呢，因为我的从小的环境还好，因为我们学校自己有班级联赛，就是从初一、初二、初三都有班级联赛，所以呢，就是我们就是对这个比赛呢，说白了，真的是特别的向往这个比赛，因为班级联赛就是同学之间的较量，然后代表区级也打过比赛，但是那就是一年就那么几场比赛，打完了可能就结束了，像这种全市性的，我们说实话，我是初三那年毕业那年是第一次打， 这种全市，就是踢 百队，对，百队杯，而且说100支球队集中在一个地儿，每天的赛程，就是你我们踢完了不走， 都在那看 着，比方说我们上午踢完了，不会走的，就是要看，一是看自己同组的对手的比赛，第二看看，因为他是场地一分为二，他把那个场地是一分为二，打七人制，看这边，这俩队说踢的不精彩了，那边呵，拼抢很激烈，我们可能视线就转到那边去，然后这个就比赛呢，就是真是。我认为啊，就是第一届的时候我参加，就是说我那个1984年那个暑假，真的很充实，充实在哪？第一，我有这个比赛的经历，一个全身心的投入；第二，我还会看到了很多同龄人，比我水平高的同龄人的比赛， 开眼界了， 对，开了眼界了，因为我自己局限，以前自己觉得，因为我是练田径的，练田径的，然后呢踢球呢，因为我跑得快，所以踢球呢一带球很多人也追不上，所以我就觉得自己踢得还不错呢，但是跟人一比，有时候一看，哦，自己脚下确实没有人那么娴熟，就只有速度，包括团队之间，一看还是有差距的，我们同学之间也会说，哎呀，咱们就是瞎踢啊，没有章法，我们就看了看就觉得我们是没有章法的，也有的球队确实位置感很强，位置感很强，而且他是场上呼应，有呼应，我们可能就是踢到哪是哪，这是我就是通过不断的去看，给自己总结，第一次参加百对杯84年的自己的经历，就是感觉到自己啊，通过百对杯这个平台真的开阔了眼界，同时也为自己今后有一个努力的方向和目标，比方说从技术上啊，从团队配合上，从那个整体性上都要去加强，这是我觉得参加第一次百对杯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说当球员的最深的印象，当然了，就是说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延伸到现在吧，就是说那会儿可能跟我一样年龄比较大的人都知道，那场地现都是土场地，包括到九九年那会儿也都是土场地，只是到2000年以后咱们这个人造草才慢慢的多了起来，像那种草地赶上北京的季节，那一下雨真的就是踢泥球， 很难受 啊！踢泥球，那脚下根本这你有技术，有时候也确实也施展不起。 但是那个时候虽然环境挺艰苦，但是踢得很开心， 很开心啊！因为就是说，大家都是同龄人，而且就是足球本身就是一个游戏，大家就是追逐这足球，大家很快乐。 其实另外我知道您家当时住的挺远的哈，当时百队应该是在景山那儿踢。是每回过来也挺周折的吧？ 这个说起来，因为咱们百对杯第一届啊，包括后边的几届都是在景山的少年宫打。我家住大兴。大兴呢，首先我要是先坐公交车，然后坐到永定门。这还不是一趟，两趟公交车坐到永定门。 转两趟。 对，转两趟坐到永定门。然后从永定门，我印象中是坐二路，我印象中是 二路汽车， 二路汽车，然后到前门，坐五路，坐五路，然后坐几站，在景山后街下，这个每次反正我们是每场比赛都要提前2.5个小时， 出发， 对，两个半小时，至少两个半小时从家出发。 嗯， 因为相对来说，虽然我住大兴吧，但是我还是离，说白了离城区还是很近，因为我这直线距离从现在来讲，从我家到景山这边30公里，不到30公里，就是直线距离还是比较近的。但是我们说至少提前两个半小时，但是我们要求是大家是至少提前1小时到场。 嗯， 但是虽然是这么约的，但是基本上都是，比方说上午10点的比赛，那基本上头班车就出发了。 嗯， 头班车我印象当中，从黄村，那会儿从黄村到木樨园366头班车应该是，印象中是6点。 嗯， 我们进班的10点比赛就6点就出发， 6点就出发了 啊，6点就出发。 哎呦， 那辗转辗转，我说实话，要是到了景山那儿，真的也得。起码得2个半小时，有时候他的车越早车越稀。 嗯， 很多其实因为那会儿咱们都在景山打，包括郊区的孩子，你像大兴还算近的，房山、 延庆的那个 延庆啊，包括苹果啊，交通没有这么便利，都是只能坐公交啊。那会儿没有私家车嘛，所以我觉得百对杯来说，这个交通，当时的百对杯的交通应该也给每个参赛选手也真的留下了很深刻的、 非常深刻的印象。 对，非常深刻的印象。 对，不只是您那会儿，我记得我们当时踢那会儿，因为我们当时踢的大概是2005、2006年那几届踢的，我们当时就碰见一个对手哈，也是从郊区从延庆那边来的。踢完比赛之后，我们就跟他们聊，说你们从延庆什么时候来的？当时我们下午的比赛，说我们一早就出发了，说从延庆进来，他们也是坐公交来。他说大概路上大概3到4个小时，当时我们在天坛踢才能过来，还有。先坐公交到哪个地铁，地铁完了再坐地铁，地铁完了之后再转才能到啊，特别的周折，这路上一来一回7、8个小时就出去了，这来一趟参加比赛当时的成本挺高的，但是虽然这么高，但是大家都非常开心。现在回想起来，包括我们那时候也是坐地铁坐公交去的，我们从海淀去天坛，也不是当时感觉也不是特别近，但是那一路上感觉甚至说有时候这一路上感觉比踢比赛的时候还开心，可能更冲着是一路上大家组伴一块去，在路上聊天，踢完比赛一块回去，觉得这段整个也非常的充实啊，不只是比赛场上那一点点时间。 对，这个比赛呢，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我们确实也是啊，就说这个参与的整个的过程都是快乐的。从自己从家做准备啊，就特别憧憬，头天晚上就可能就得想， 特别兴奋 啊，就可能就要睡不好觉，就是全身心的为一场比赛。其实比赛胜负真的不是很重要，但是你要说不计较胜负肯定也不行，但是我们就想特别享受这个过程，说大家组伴来，然后踢完了看会儿球再组伴回去，那会儿真的就觉得每天过得非常的充实。非常的充实。 这是第一届哈，参加1984年，我相信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朋友那个时候还没出生呢，包括我在内，那个时候也还没出生呢。84年第一届百对杯的比赛，所以从那届百对比赛之后，我知道您现在有很多的工作哈，包括后来作为裁判、作为比赛监督，现在很多的工作都是跟足球相关的，所以是不是也可以说是那次百对杯比赛的经历，让您在心里边也是留下了很多关于足球的这方面的种子，然后慢慢的才会去接触到越来越多跟足球相关的这种工作的机会。 对，这个说的是非常的贴切。我就是因为百对杯的情节，我因为是第一届参加了，然后高中3年都参加了。然后我在高考的时候，我就决定了一定要当一名体育老师。这个可能说了有点多啊，当时我报考师范，我们家是没有一个人同意，没有一个人同意，但是我就是因为我喜欢足球，因为百对杯带给我足球的快乐，带给我足球的记忆，所以我就想今后在人生的工作岗位上，就是人生的路上，我要一直陪伴足球，所以我那会儿就毅然决然的就考的是体育的院校。 可以说 不但对，就是家长说你当老师都不行，别说当体育老师，那会儿真的反对，我妈就因为这事儿哭了好几天。但是我真的就是 很坚定， 对，所以说我不能说是因为百对杯影响了我的人生吧，但是真的对我，百对杯对我的人生触动很大，也真的帮助了我啊，就是说让我在今后，包括现在，我一直就想，我为什么喜欢足球？我想跟这个参加这些比赛的经历，参加百对杯的经历，真的很有关系。就短短的这四年正好是人的人生观。因为16到18之间，正好是思想慢慢成熟的，我就毅然决然的就走向了最后 工作岗位上，包括现在我一直想，我的足球就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嗯， 所以我说啊，百对杯带给我了，带给我的不只是足球，也带给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嗯， 这就是我对百对杯的认识，就是我现在还是这么认识。 嗯嗯，不只是足球，同样也是生命当中的一部分。 不只是足球， 嗯， 就是百对杯的真是有情节， 嗯， 它是真的是我觉得百对杯，包括这么多年来一直也在关注百对杯， 嗯， 一直在伴随着它啊，参与了，同时也参与一些工作。我觉得百对杯真的给我带来了啊很多的有益的东西。 嗯，跟您当时一块去踢百对杯的那些队友们，现在还有联系吗？ 还好，我们这些队友呢，现在他们依然在踢球， 还在踢 啊。这个呢，这个队呢，现在如果在对大兴比较熟悉的都知道，他现在这队叫八七宇宙。 哦， 他们去年还打了，这是去年参加了40家的比赛。 嗯， 啊，50岁的人参加了40家的比赛啊。然后今年他们 一直还在踢呢， 对，他们每周都要踢一次。 嗯， 当然，因为我现在是在西城这边，所以跟他们踢的也少。 嗯， 但是我们会有， 嗯， 偶尔的会有联系。 嗯， 我也知道我其实这些队友在坚持每周至少踢一次。 嗯， 他们也就觉着就是说这足球真是生命中的一部分。 嗯 啊，没有足球可能生命就可能感觉就要失去什么。 嗯 啊，我想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也会有很多的喜欢踢球的，喜欢看球的。 嗯， 应该是，我觉得应该也有跟我有同样体会的人。 嗯，没错哈，确实有很多喜欢足球的都觉得，可能喜欢足球最开始可能很单纯的就是喜欢踢哈，喜欢看，但是慢慢接触多了之后，就真的会发现能带给你生活当中的很多东西，已经成为生活当中很习惯的这么一部分了。 对对， 哈，每场比赛看球不会说啊，我今天就专程或者去看球，但是每天打开有比赛的时候打开电视去看，已经成为生活当中就跟我们吃饭睡觉一样很习以为常的那么一部分。 对对， 其实我们话说回来哈，您刚刚说您从小踢到大的那帮队友们现在一直还在踢，那时候就是您从小一帮玩得很不错的小伙伴们一块儿啊组队去踢了，那个时候百对杯您刚说第一届大概100多支队哈，包括最开始的时候那些，是不是基本全是这样以这种形式组队去参加的？ 这个百对杯啊，就是我就是从第一届开始，我觉得就是一直到现在，包括到现在它的组织形式还是比较灵活的。 嗯， 比方说我就几个小伙伴， 对，他没什么限制， 对，没有什么限制。 嗯， 不是说你必须是这个有学校， 哎， 有学籍，或者必须是代表某个队， 对 对, 对， 他没有这些限制。 嗯， 现在就是你只要是符合年龄段， 嗯， 只要是那个，然后符合年龄段去，大家有那个成人领队去报名， 嗯， 是任何方就是可以任何地区的人去组队。 嗯， 我觉得这也是他百对杯发展到能从第一届发展到第37届，他的生命力这么顽强，也是他的特点之一，就是因为它没有那么多的限定。 嗯， 就是大家可以集思广益，可以把各方面的就是志同道合的人组在一个队去踢。 嗯 啊，这是我觉得它为什么能生存这么久，而且也是在咱们北京市，尤其北京孩子啊。 嗯， 刚才咱们聊天也说了，北京孩子如果他没有踢过百对杯，他可能有时候一聊起来就感觉好像有点失去，有点特别失落似的。 嗯 啊，因为我的学生也很多，就说哎呀，这暑假了我要组队参加百对杯了。然后有的还问，哎，咱们这不够，咱们找，比方咱们找别的学校的同学， 嗯，一块组。 对，他就这个组队的形式比较灵活。 嗯，而且他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交流的机会哈，可能通过这个你之前不是跟你同学校的人，他比如说啊一朋友，他说我这儿还一朋友也踢得不错，他也想踢，又拉进来一个，能多认识很多的朋友。我们当时踢的时候也是，我们当时还是以学校为主，但是也会有一些朋友把自己的朋友拉进来，之后我们现在的关系也都非常非常不错哈。如果没有这个平台的话，那可能我们也不会有机会彼此认识这些新的朋友哈，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沟通跟交流的平台哈。 对，这个百对杯呢，真的就是说它是一个足球的大舞台，同时也是一个人际交往的一个平台。 嗯， 它就通过这足球把咱们天南地北， 嗯， 别说就是反正就北京吧， 嗯， 就在北京的范围内各方面的人， 对， 喜欢足球的人聚在了一起。 嗯 啊，我觉得它真的这是它的特有的魅力，就是百对杯特有的魅力。 嗯， 因为跟其他比赛不一样，其他比赛有很多的限制。 嗯， 像它这个真的限制就会很少。 嗯， 对，尤其是在我们青少年的时候，现在如果我们想踢一些相对正规的比赛的话，那么一般都是以校队为单位， 对， 才能去踢的，没有说啊，你自己几个朋友组一个队，你就能去参加一个青少年的正规的比赛，非常少。其实一直到现在，这样的平台都不是特别多，可能大家最熟悉的就是百对杯，所以为什么它能够啊吸引这么多朋友去参加？一说到这个，因为它确实非常自由，很自由的这种很灵活的组队方式， 对，很灵活组队，对 啊，但所以都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这种记忆。再有啊，您刚刚说因为受百对杯的影响，您后来选择了成为一名体育老师，成为体育老师之后呢，您又多了一个身份，就是您是既是老师，但是同时作为您的学生来讲呢，比如说他们组队想踢百对的话，我知道您是不是也担任过类似于教练员这样的角色 啊？对，我的就是整个工作的前几年一直就是学生只要他有这个愿望， 嗯， 因为这个百对杯很灵活嘛，哎，学生找到老师，老师我们要参加百对杯， 嗯， 我就会跟学生说啊，非常好的一个比赛，老师非常支持你们， 嗯， 然后学生会说，老师呢，我们需要您的付出，需要您当领队，我就说 OK 没问题。 嗯， 嗯， 前几就是说刚开始工作前几年，我那些学生参加百对杯比赛，我都是帮助他们组队，帮助他们也，我们那会儿也训练，他们也要训练，因为我们学校呢场地非常小，就是篮球场地， 嗯， 篮球场地，说实话就这种场地参加百对杯，这孩子他必须在赛前，我印象特深，这孩子们说，老师咱们去东单吧， 嗯， 那会儿在东单， 东单体育中心， 对，就是投比赛，因为在学校没有场地，只有篮球场地，然后他们到东单体育中心，东南体育中心这还比较灵活，谁站的地儿是谁的， 嗯， 就说是还站地儿， 对， 说咱们我们先去站地儿，然后您有功夫您过来， 嗯， 哎，学生可逗了，有时候真的挺早就去站地儿， 嗯 啊，然后带他们比赛，说实话我跟学生总说，我说这百对杯你们就是一个享受乐趣享受过程， 嗯， 不要看重胜负，然后通过比赛你们要去学习去交往， 嗯， 我一直在跟学生说，但是说其实即使你这么说了，咱们说了孩子们，你像十四五的孩子，他对比赛啊胜负还是很看重的， 嗯， 所以我有时候也是除了带他们比赛还要做一些安抚工作， 嗯， 因为毕竟他踢的平时踢球的机会很少， 嗯， 那到比赛当中跟人家实打真枪实弹一干，他确实容易输球， 嗯， 我说实话前几年我也挺受刺激，学生因为 前几年您挺受刺激， 对，因为我带的，因为那学生他平时接触球少嘛，很少能够小组出线， 嗯， 这是说的是实话，基本上小组赛， 嗯， 后来学生就跟我说，老师我们的目标啊第二轮， 嗯， 好，目标是第二轮， 进一次第二轮， 对，他们对，哎，我后来我就鼓励他们，我说你们只要对足球有爱， 嗯， 你充满了爱，你去努力肯定能做好，做任何事情都是，你只要爱他努力去做一定能做好， 嗯， 然后他们就说这帮孩子从初一初二然后到高一那年，因为我们是六年都可以上本校， 嗯， 六到高一那年终于进了第二轮， 嗯， 高三进了第三轮， 嗯， 学生到高考的时候就特别的感慨，就说百对杯带给我们了真的不光是足球的快乐， 嗯， 包括我们的成长， 嗯 啊，我让我们不放弃， 嗯， 让我们不断的去努力， 嗯， 向着自己的目标去努力， 嗯， 百对杯让我们学会了这样，因为他们给自己定了目标，进第二轮，进第三轮， 嗯， 因为他们现在已经都很大了，因为我教的第一波学生是75年的 啊， 75年生人，现在我听说有的孩子跟我学生跟我说我的孩子在踢球， 嗯， 我的孩子参加了2年百对杯， 哎呦， 这也是一个传承， 是没错， 我觉得百对杯啊真的，你要从84年到现在这30多年，它不光是北京市的一个非常有历史的比赛，同时呢也是从家庭上对足球的一个传承，很多家庭就是因为父母当时参加了百对杯， 有情怀， 然后到孩子， 哎， 对孩子踢球然后再参加百对杯， 嗯， 这个百对杯情怀真是反正我到现在一直就是这样，一说起百对杯来我就之前的一些经历就历历在目， 嗯， 确实是。我们经常说啊，足球是需要文化的，它其实是一个文化的概念哈。这种文化是怎么来的？像刚刚田老师给我们讲的这些例子哈，其实都是算足球文化的一部分哈。文化就是一代一代人这么慢慢的传承下来，慢慢的积淀下来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积淀的平台。那时间关系呢，我们暂时哈上半段节目跟田老师先聊到这儿哈，我们稍事休息，一小段的片花还有广告之后，下半段的界内界外栏目当中，我们还会继续请田老师来给我们分享哈百对杯啊历史上那些有意思的故事，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5北京体育广播，咱们稍后再见。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耀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界内界外，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是论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继续哈来聊一聊关于百对杯的话题哈。因为疫情而暂时中断的今年的哈百对杯足球赛哈，在这个周末哈是重新开始比赛了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带大家一起了来回忆一下往昔哈，为大家请到了一位非常资深的，可以说是百对人了，可以说是百对人了。第一届百对杯就参与了这个比赛哈，是作为队员，后来呢还作为教练、裁判各种各样的身份，目前呢也是百对杯赛事的比赛监督哈，田立华老师。下半段节目呢，我们继续和田老师来回忆一下百对杯啊。上半段说哈，是您参加了百对杯，所以才有了这个非常深的这种印象还有情怀，后来走上了体育老师的这样一个岗位，后来又去偶然的机会啊，去百对杯做了裁判。做裁判这个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 我当裁判，说实话还真是跟这个百对杯很有缘， 又有关系。 对对，因为我说实话，我当时参加百对杯比赛，然后裁判，因为裁判有的是都，当然我觉得裁判大多数裁判都很公平公正啊，但是说有些判罚呢，我们可能就自己觉得受委屈了。我对裁判员，我的参加百对杯第二年，我就感觉对裁判员我是又害又爱又恨。所以我就说以后我要当，努力要当一名公平公正，然后判罚100%准确的裁判员，这是我自己给自己的目标。 就那个种子也是当时踢百对时候 埋下的。但是现在一想啊，对，当时踢百对，第二年踢百对嘛，就是因为我们有禁区里点球，无意手球判一个点球，就是那特别泥泞，然后倒地那球打手上，判一点球，就因为那场球没进，没进前四。然后我印象特深，我那会儿就说了，我说裁判员，你让我真的是又爱又恨，但是我一定以后我自己要做一名优秀的裁判，足球裁判员。我就因为这个例子，然后最后呢，我上大学期间就学了足球裁判。学了足球裁判以后呢，然后工作几年，正好有百对杯，百对杯的我们呢就是派去了，这咱们一聊起来就长了，去的是首经贸。首经贸的它也是土场地，那年我印象特深，咱们说起裁判员经历嘛，我就说我住望京。去首经贸，这个路途很遥远。 从东北到西南。 对对对对，东北，真是东北到西南。那会儿九八年没有，还没有私家车，就是坐公交车。为什么印象深呢？九八年我比赛当裁判，给我感受几个感受。第一，满眼都是克罗地亚。为什么？九八年克罗地亚 火 呀，火， 对， 第三名啊。 对， 因为为什么说那俩队一踢，俩队全是格子。克罗地亚队服嘛，格子军团，哇，你没法区分啊。 对， 这是我第一印象，就是那年克罗地亚太火了。第二个印象就是对我来说，做裁判员来说，这裁判员真的很辛苦。因为什么？因为我曾经就在那块首经贸那块场地，四个人，当天是去了四个裁判，因为各种原因只去了四个裁判。然后20场球， 20场球就四个裁判吹。 对，四个裁判20场球，那就是意味着他是1/2场嘛。你下来一场带一场，就是你别的队员是一波波的换，你这俩裁判就是 下来上去，下来上去， 嗯， 那是我印象真的很深。我现在一直回想起来这裁判员的经历，真的我就觉着，那个十场球，那一天的十场球，对我来说真是成长，真是对我的人生的成长。因为你要，既然咱们当时选择了做裁判，那一定要再累，你要一定要认真，一定要减少自己的错漏判， 嗯， 啊，所以就是说那个强度很大，因为你没有休息时间， 嗯， 没有休息时间，基本上就是，现在想起来那会儿那个场景，现在就还在脑海里，就土场地泥泞，下着雨， 嗯， 哥四个。啊，完成了二十场球， 你上哦，我歇，你是 没有歇， 没歇哦，就是你 俩人吹对角， 俩人吹对角啊， 对， 两场比赛， 对，就是哥俩，你们哥俩这块场地，我们哥俩这块场地啊， 都包了， 对，就是每场之间他要轮，每两场之间要队员要查资格， 嗯， 就那么的有一个短暂的几分钟的调整，喝口水，还得查资格，然后又上， 嗯，那体能消耗非常大，基本上从早吹到晚了，已经， 嗯。一般呢就是他是八点的球， 嗯， 我是望京出来是五点半， 嗯， 然后回家是晚上是六点最后一场球， 嗯， 然后到家基本上就是在吃，踢完比赛得吃点东西啊，因为中午没时间吃啊， 嗯， 到家基本上就十点， 嗯， 到家洗不洗不完也睡不了多久，第二天又来了， 嗯， 但是就是为什么说印象深啊，就这一场就是四个人， 嗯， 一般的配置啊，裁判员一般配置像这种比赛基本上就是一个场地四个人，就是两人上两人下，就是能倒着， 嗯， 那裁判员呢这里怎么说呢，嗯，这里我也可能有的听众啊不太了解裁判员， 嗯， 我这里也说裁判员，就我接触的这么多包括我自己的经历亲身经历来讲，裁判员做裁判员真的是因为对足球的爱去做裁判， 嗯， 没有说我在足球上为了足球我挣那劳务费，或者说我从足球做足球裁判我发财，真的这样的裁判员不能说没有，真的很少很少， 嗯， 因为裁判员真的很辛苦， 对 啊，真的很辛苦，你想他的付出跟回报有时候是不成正比的， 嗯， 我还拿我98年在那个首经贸那比赛， 嗯， 一场球说咱们现在就是聊天嘛啊，一场球十块钱， 嗯， 一场球十块钱， 嗯嗯啊，嗯，就是很辛苦，而且收入也不是特别多，但是就是因为对足球或者说对百度杯啊有这份情感在里面，所以心甘情愿的为他去付出，啊，嗯， 对，就是完全是因为对足球的爱，比方说对百度杯， 嗯， 我们也是，包括咱们现在啊，就是现在的很多的吹得非常好的裁判员， 嗯， 都吹过百度杯， 嗯， 你包括现在咱们也有每年百度杯的时候这些个中超的， 嗯， 国际裁判们也会义务去执法百对杯， 对，嗯， 因为他们也是在百对杯当中成长起来的， 嗯， 他们对百对杯也有深厚的爱， 嗯， 他也用自己的丰富的经验去服务这些小球员， 嗯， 去年百对杯我就印象中，因为我是看的电视的报道，王哲老师就今年中超开幕式的主裁判， 嗯， 吹的小孩的比赛， 嗯， 那小孩都是小， 嗯， U8的， 嗯， 哇，真的，所以就说裁判呢就是完完全全的更多的对足球的爱，他才会去努力的付出， 嗯， 啊，所以我也想呼吁一下吧，咱们减少对足球裁判员的偏见， 对， 啊， 没错， 减少对足球裁判员偏见， 是没错。其实田老师说到这儿哈，我周围也有一些朋友是做裁判的，那真的是非常喜欢，就比如说在一场比赛当中哈，在中超比赛当中，我们举个例子哈，就是前几天中超国安的第一场比赛哈，我们都知道国安队拿了一张红牌哈，那个红牌有没有依据啊？我们有一个一块踢球的一个群里边，当时有两个朋友哈，都是像田老师说的这种业余吹裁判的，然后他们马上哈就出来啊翻文献，说国际足联哈最新的规定是怎么样，说他们每年定期都要去学习的，去理解的，包括出现这种实战当中的案例之后，他们都非常非常积极的去。会去分析哈，这个判罚它究竟是不是准确，它的依据是什么，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会怎么来判，真的他们对这些真的都非常在意，我就感觉真的是就是想方设法想把这件事给做好，虽然就像刚刚您讲的，其实如果是按照这种 回报来说的话，做这种裁判所劳务上的这种回报真不是特别特别的多啊，但是居然能感受到每一名，尤其是咱们基层的这种足球裁判员啊，对于这个足球的这种热情，确实是支撑了他们继续干这个工作主要的动力哈。您刚刚说在做裁判的时候已经到了九几年了哈，九几年，98年的时候，从您第一届参加百队杯到执法百队杯啊，已经过去了15年。所以您其实从参赛者到教练员到执法者，到后来又成为了这个百队杯的比赛监督，其实您也一路是看着，不仅是看着百队杯一年一年的在发展，其实也在看着一代一代的孩子，他们不断的登上这个舞台。所以我相信您在这方面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感触，就是说那个年代来踢百队的中学生的小朋友们，跟比如说我们这年代是就是80后去踢的，90后去踢的，甚至到现在00后去踢的，这一代一代的孩子们之间，有您有观察到他们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就是从不同年代的孩子参加百队杯，我觉得初中肯定都是因为对足球的爱，但你说他有不同吗？肯定还有。像我们那个年代啊，咱们就说80年代、80、90年代，那个因为咱们说孩子们还是周围的可能对他的影响的东西还比较少，比方说电子游戏啊，这通通还是没有的，所以呢他把这个足球呢可能当成了他业余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么到了90年代或者00年以后呢，这孩子们可能接触的外在媒体比较多，接触的比较多了，他们更多的看重呢在足球场上他要展现自己，我觉得是跟那个80、90年代的孩子是不一样，80、90年代的人更想的是我要丰富我的生活，我把它当成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到了再过了一些年的这些孩子们，可能他阅历比较经历的比较多了，他把就想着在一是享受快乐，第二他要展示自己，展示自己， 表达个性的， 对，更多的是想表达个性。这个个性你知道表现在什么呢？就包括这队名就不一样。我们那会儿比赛队名，就是比如说我大兴一中，某某队，没有什么特别各色的名字。后来你到了，像你，包括你们那会儿，04年那会儿， 对， 我印象中什么 特搞笑， 什么拜仁慕尼。拜仁慕尼黑不叫拜仁慕尼黑，拜仁慕尼白，什么特洛伊，特别个性的名字。我觉得就通过这球队的名字，通过队员的队服的设计，包括队员在场上，他就说这个年代学生是有差异的，是有差异的。像咱们包括咱们现在的孩子，他的可能更多的想展现自我，想让我表现出来与众不同的地方。因为他独生子女现在比较多嘛，可能家里的溺爱，家里给他做了很多的事情，他只有到球场上他可能更容易释放自我，我们那个年代踢球呢，因为更多的还就是咱们说了，就是还我反正我的想法就是丰富生活，因为那会儿确实除了学习没有更好的出口，那就是踢球很快乐，让大家同伴交往很快乐，然后在球场上球场下都很快乐，所以就把这当成很重要的一部分，尤其是在假期，像这百队杯呢非常好，不管是80年代还是现在都是在假期，我觉得在对每名学生来讲真是应该觉着每名喜欢足球的孩子来说真是生假期当中的重要的一部分， 没错， 因为前两天我学生给我发微信说，老师我们要报百队杯了，我说非常好啊，他说我们现在凑不齐人，因为刚高考完考的不太理想，我说你们不是有那么多球友吗，他说今年有点考的有点闷，他们不想参加，然后我就群里，因为我们有群，我就跟他们说，我说这足球给你足球会给你生命很多东西，高考人生当然很重要，但是足球我希望通过足球能够缓解你，缓解你的压力，通过足球去释放你，通过足球能够让你更加积极向上，这是我对我前两天的一波学生，他们刚高考完， 哎，是，如果哈，您刚刚说的，您的这些学生们如果能正好听到我们这期节目的话哈，其实我有一句话也特别想跟他们说，高考完的这个暑假一定要去踢百对杯哈，不管考成什么样，一定要去踢，不踢你肯定会后悔的。您哪怕说，我上大一了，我岁数还够，我大一才去踢，我觉得都不行。就高考完这暑假， 底层过来人、啊、 一定得踢。 对对对，底层过来。 我们当时踢过三届比赛，一届是高二升高三，一届是高三毕业，就是高考完，然后一届是上大一。我们当时有一些队员的年龄还够啊，当时就参加。但是我真的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高考完的那一届，2006年， 完全释放， 就完全不一样，因为真是你一个人生新阶段的一个开始，和你一个崭新。算是人生的一个开启的一个出发点，你在这个点上有百对杯的记忆，那真是完全不一样。我就记得我们那个是那年暑假真的是特别开心，而且我们那年还正好赶上是世界杯年，2006年德国世界杯 啊，德国世界杯， 我印象特别深，就是高考完了那天夜里就是世界杯的 开幕式， 哎呦，那当时整个那个暑假过得就特别释放，特别特别的开心，然后跟那帮朋友也都非常非常的好。虽然到现在哈，大家由于这个工作啊、生活啊，可能交际慢慢的都变少了。从那个时候，现在回望那个时候，那真的就是感觉是一个不能说叫青春的终结吧，但是青春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就从那个时候，我们各自都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那个时候我记得高考前的几个月哈，当时我们高考也都很紧张，在复习，真的唯一惦记的事儿就是暑假踢百对，就提前几个月我们就开始商量，哎，说咱这人，因为当时我们队里人还是挺多的，想一块报的人，当时我记得只能报好像有名额的，咱跟谁去啊？咱这个怎么跟谁说呀？带谁去不带谁去啊？咱到时候怎么踢？提前几个月就开始商量，真的特别特别的开心。就那一段时间，真的我觉得很宝贵。所以哈，您刚刚提到的这位学生，如果正好听我们这期节目的话，我也是衷心的劝告一句啊，高考完的暑假一定要踢百对，非常非常难得的这种人生的记忆。到后来哈，其实一直到现在，我知道就像您刚刚讲，大家踢百对。可能不同时代的孩子，他们站上百对杯赛场所展露出来的他们这种风采啊，各种的不同的个性都是不一样的。尤其在这几年啊，我还发现了一个特点，就是参加百对杯的这个队伍啊，像之前像您说那个时候，大部分就是啊，我们一帮也没什么组织，甚至不是一学校的，我们一帮发小玩得很好的朋友一块组个队报名来参加。到后来慢慢有很多的校队哈、啊。来参加，以学校为单位，哎，我们都是这学校的。比如说今年高考完了之后，今年毕业，我们觉得很高兴，我们为自己的这个高中生活做一个纪念，算是啊，我们组个队来参加。到近些年出现了很多以俱乐部为单位来参加的啊，包括我们节目当中之前也采访过一些做足球青训的哈，我看他们发朋友圈当中这几天也都在发啊，我们这个队啊要去参加，而且现在百对杯也多设了很多的年龄组别，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参赛的时候是只有两个组别，一个是初中组，一个是高中组，现在我看到都特别小的，什么 U9 的这种 U7 的比赛都有哈，而且有很多的大部分都是以俱乐部的这种方式，比如说啊什么什么什么俱乐部 U7 代表队来踢了，这种趋势我相信您这几年在做这个比赛监督的时候是不是体会也挺深的。 对，这个就这几年的百对杯呢，随着就是咱们各方面对百对杯的重视程度啊、 嗯、 越来越重视，而且大家对关注度越来越高， 嗯， 所以呢参加百对杯的各种球队它的面会越来越广， 嗯， 因为咱们现在从应该说从2017年百对杯开始设立 U6 就是六岁 就是最小的组别， 对，六岁及以下组， 嗯 啊，现在从 U6 算上去，然后到高考组，一共15个组别。 哦，那真是壮大多了。 啊、一共十五个组别。现在呢，因为咱们北京市的青训啊，应该说这几年都在抓青训，从市足协也在抓青训、 嗯。 青训做的还是不错的。咱们那个各级各类的青训俱乐部非常的多。 嗯。 哎，而且咱们这比赛呢，又非常能够达到他们锻炼。 嗯。 交流， 嗯， 提高的目的， 嗯， 所以呢，他们 U 系列，比方说像咱们说的 U 六， 嗯 ，U 七、U 八、U 九、U 到 U 十三， 嗯， 哎，这俱乐部一说，他所有的梯队他全能打这比赛， 对，没错，是。 所以呢，他就说，哎，大家呢，这通过这几年，大家都很认可这个比赛，对吧？觉得百对杯啊，现在百对杯，因为它也是北京市级的， 嗯， 非常重要的一个比赛， 嗯， 啊，市足协非常重视，包括媒体， 嗯、 去年你像。北京电视台，然后什么新浪、搜狐等等， 二十家媒体在报道这个、 嗯、 去年在报道这个比赛， 嗯， 所以在社会关注度越来越高， 嗯， 所以这些俱乐部呢，他们也都是啊，为了真是为了孩子有更好的平台去锻炼，因为大家都认可这平台嘛， 嗯， 哎，都在参加这比赛，我觉得非常好啊，大家都去参加了，那比赛的机会就都多了， 嗯， 而且说实话，这些俱乐部他们也想通过这个比赛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对， 给孩子们啊创造，比方说创造比赛的机会，创造交流的机会，啊，创造咱们比赛当中抗挫折的能力啊，抗挫折的机会， 嗯， 同时呢，他通过交流， 嗯， 因为咱们这么多俱乐部，平时你说咱们打友谊赛跟正规比赛还是不一样， 对对对， 通过咱们这种非常正规的啊，有非常正规的裁判，有组织，哎，有规程，各方面限定的比赛， 嗯， 他会非常的对家长对学生锻炼价值很高，而且现在比赛，就这个百对杯，而且打的密度也很高的啊，如果你要真是从小组赛打，你能打到最后，那可能有时候会隔天就一场， 嗯， 那对孩子锻炼真是挺大的。 嗯， 去年百对杯我就看到这个小孩踢输了哭， 嗯， 那个电视也演了 啊，对，当时有一个挺火的一小孩 啊，他真是哭 的，我队友把我坑了， 对对 是吧？ 啊，所以说孩子，咱们说这个年龄段就是参加这种百对杯的比赛，这比较就是大众化的比赛，但是他都要看胜负， 嗯， 对他的挫折感，对他挫折教育也很重要。是吧，你输了， 嗯， 输了你不能放弃， 嗯， 我就要怎么通过努力我提高自己， 嗯， 对吧，这真的我觉得现在这个比赛应该说这个百对杯啊，我也了解了一下，应该是在全国范围内， 嗯， 它是唯一的一个就是连续30多年不间断的一项青少年比赛， 嗯， 这全国唯一的一个 是 啊，我也希望这个比赛呢咱们通过各方努力能给它办的成为一个百年赛事。 啊，我们都知道组织大型的比赛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的哈，尤其是在北京这样的地方，而且有那么多支代表队来参加。那第一届我们说叫百对杯这个名，是因为有100支队，像我好像记得我前年吧看百对杯的新闻，那都有几乎上小1000支队了，就各种组别加起来特别特别多哈。 对，去年的话是官方披露的就是1148支队 啊，1148支队， 对，巅峰时候是98年，2062支队， 对，就这么多队伍的一项庞大的赛事，想把它组织起来，组织难度也挺大。您是不是做比赛监督之后，对这方面也是有感受的？ 对，因为这个百对杯呢，我就是从执法者，然后过了一些年呢，这转变成了就是赛事的组织者， 嗯， 我的感触真的很深，就是举办任何一项赛事真的离不开各部门的大力支持，尤其像百对杯这种比赛，它涉及的面非常的广， 嗯， 因为孩子他的年龄段不同啊，咱们路上的比方说交通啊，然后场上的安全，包括裁判员的各种管理啊， 嗯， 这个就是说非常的不容易。大你包括去年的话，它是分了八应该是8个赛区， 嗯， 所以8个赛区呢，一开始比赛，那同时需要很多的裁判员， 嗯 啊，我们呢，我觉着呢，就是在比赛监督这个角色当中呢，我觉着给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如何协调各方面的关系， 嗯， 比方说各队之间的关系， 嗯， 你要场上有纠纷了，咱们有裁判员去管理，那比赛监督还要去协调， 嗯， 比如说了家长， 嗯， 咱们现在尤其现在比赛都有家长都带着自己的孩子，家长对着比赛也很关注啊， 嗯， 就是包括社会也很关注， 嗯， 那么要处理各种矛盾，还有呢就是作为比赛监督呢还要关注球员的健康， 嗯， 因为咱们这个季节性啊， 嗯， 咱们这个比赛咱们这季节性天气非常的热， 对， 咱们不能完全的，有的时候打比赛不能完全的按照规程去做，因为你还要天热了就要多给孩子们补水的时间， 嗯 啊，所以就考虑的就方方面面比较多， 嗯 啊，还有咱们现在说作为比赛监督还考虑资格，其实百对杯呢，说到百对杯的资格问题， 嗯， 其实说白也还是挺头疼的问题啊。当然现在就好多了，现在咱们都拿学籍卡或者拿二代身份证， 嗯 啊，现在就好多了。但是比赛当中总会有啊，我们每个赛场都会有这样 超龄球员， 对，超龄球员， 嗯， 他拿的不是自己的， 嗯， 对，或者说冒名顶替，他哎混进来踢球的， 嗯， 所以呢，无形当中给我们的裁判工作啊也增加了很多压力，因为咱们 办这个比赛的初衷就是保持给大家一个公平的平台， 是， 是不是？ 是， 我们就特别想没有以大打小这种情况， 嗯， 就是让大家在一个公平的舞台上展示自己， 嗯 啊，我们这个工作其实现在做的要少，像我刚当监督那会儿，在百队杯当中那会儿，真的这个工作不太好做，尤其是高考组， 对，那时候科技也不太发达， 对， 没有什么办法去， 没有什么办法。你现在还好，就是刷身份证，要不就对，直接一刷就可以了。 对， 说现在就好了，以前真的就为这资格，俩队踢完了，有时候可能资格就因为资格可能就会 就取消了， 对，就有问题啊、 嗯。 所以办这个大型比赛，尤其像百队杯这种赛区比较多，参赛人比较场次多，人员多，这个比赛真的。各方面真的给了很大的支持， 嗯， 我就想那会儿百队杯曾经有过赞助啊，你应该也有印象， 对对对， 什么我印象最深的叫什么喜乐啊，什么奥德赛呀、啊，什么长征胶鞋呀、啊，还曾经还有过什么可口可乐也赞助过、 嗯、 啊，其实这是各方面社会的力量支持， 嗯， 才能把这个比赛办好，才能让它的生命力逐步延续下去，越来越顽强， 嗯。 啊嗯，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同的，我从百队杯来讲，不同的工作的岗位上的不同，但是我觉得对百队杯的情怀，对他的爱始终是如一的。 是，确实哈，社会各界的力量，包括参与这个比赛当中的每一个人啊，我们小到每一个队员，大到每一个组织者哈，包括每一个关注这个比赛，我们喜欢足球的朋友，其实都是支撑着这项比赛一直在往前蓬勃发展的一个动力。虽然这两年因为疫情各种各样的原因，也是受到了或多或少的一些影响哈，但是我们看这项比赛依然没有中断，而且大家的参与组织的热情都是越来越高，我们也希望这项赛事真的就像田老师节目当中说的一样，能够成为一个百年赛事。我相信这一天其实并不是那么遥远的、遥不可及的一个梦想。好，今天节目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的做客啊，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精彩故事的分享，再次感谢田老师，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啊。回听节目，你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北京体育广播下面的内容。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比赛开始，男子两百米混合泳的决赛，王顺在四道登场，第一个出水。今天的出发反应时是0秒6。 7月30号，东京水上运动中心，东京奥运会游泳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汪顺1分56秒22排名第一的成绩晋级到决赛，他处在决赛的第四泳道。东京奥运会之前，汪顺已经在2015年喀山世锦赛、2016年里约奥运会、2017年布达佩斯世锦赛拿了3块铜牌。东京之行，他最大的目标就是让奖牌变一个颜色。50米的蝶泳过后，美国选手安德鲁领先汪顺0.57秒，来到仰泳，在这50米中，汪顺反超了安德鲁。 仰泳结束，汪顺已经来到了第一位，切赫第二，秋野公介排在第三。蛙泳这个50米，汪顺要尽可能的顶住。在这个50当中，迈克尔安德鲁还是比较占优的，他也是曾经参加蛙泳的单项。 可是，在蛙泳过程中，安德鲁再次取得领先，汪顺落后了1秒01。 迈克尔安德鲁第一，汪顺第二。汪顺现在是在奖牌的行列当中，进入到自己最擅长的自由泳环节。汪顺现在反超了，汪顺加油！汪顺，请给我们带来惊喜。最后的冲刺，汪顺憋气到头，抢到边，汪顺冠军。汪顺在最后的自由泳反超了对手，获得了这枚宝贵的男子200米混合泳金牌。 中国选手汪顺1分55秒00获得冠军，他打破了亚洲纪录，同时汪顺也打破了美国选手自2004年雅典奥运会以来长达17年的对这个项目的冠军垄断。他开创了中国选手在个人混合泳项目上世界大赛夺冠的新纪录。 第三次来到奥运会的汪顺，在今天的比赛里面游出了中国力量，游出了中国气势。 我感觉太不可思议了，跟做梦一样。要感谢我的祖国，在疫情这么不容易的情况下，给予了我们很多这个很好的训练环境。我觉得是